约莫过了20分钟的光景，杨迅领着警察和老王来到隋达的办公室。警察直截了当地对隋达说：“隋达先生，有人检举您把您的表妹关在后屋里，有这回事吗？”“哼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“杨迅先生揭发，他亲耳听到您的后屋里有女人哭泣的声音。请警察先生亲自到后屋去检查吧，你的眼睛会告诉你一切的。”警察迅速地走进后屋，当他出来的时候，十分扫兴地说：“哦，里面确实没有人。”杨迅坚持说：“哎，我刚才的确听见里面有女人的哭泣声。”他突然发现桌子底下放着一包东西，他拿过来打开一看，全是沈代的衣物。老王大声喊叫：“哎，发现沈代的衣服了！”警察连忙把衣物拿在手里，质问隋达：“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你还想抵赖吗？”隋达没有说话。警察对隋达说：“对不起，隋达先生，请您跟我到警察局去一趟。”在法院的公堂上，人声嘈杂。杨迅和杨太太、老王、邢大嫂，以及那些靠沈代施舍过日子的穷人都出席了。三位法官就是三位神明，他们穿着法衣，威严地坐在审判席上。警察押着隋达进来，人们向他发出一阵嘘声，有的还啐唾沫。隋达显出毫不在乎的样子，仍然神气十足。法官拿起惊堂木用力一拍，人们立即安静下来。隋达抬头一看，三位法官原是他认得的三位神明。他感到心脏一阵收缩，便昏厥过去了。杨迅、老王要求法官严惩谋财害命的凶手。众人气愤地指着隋达骂道：“杀人犯，砍他的脑袋！”一会儿，隋达苏醒过来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法官大人，我实在冤枉。我做的一切事情，只是为了让我的表妹能够活下去。除了这个，我什么也没做过呀。”老王喊的声音最响：“快把沈代交出来！”他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，谁也找不着他。这时，隋达感到支持不住了，晃晃悠悠地坐在椅子上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法官大人，请你们让大家都走开，我愿意把全部事情都说出来。”张大仙一拍惊堂木，大声说：“本法官宣布，一切旁听人员全都出去。”人们纷纷退出公堂，只剩了三位法官和隋达。李大仙问隋达：“你把我们的四川好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隋达摘下面具，脱掉罩衣，现出沈代的本来面目。三位神明惊讶地齐声喊道：“你就是沈代？”“我是沈代，也是隋达。神明啊，你们要我做好人，我实在办不到。我这一点微薄的力量，